种预感觉是辛苦的，我一微笑眼眶就热热的，哦，我想爱了就懂了，认真了就固执了，高低起伏可以是种拒绝，也可以是首动人的歌，深深爱小的爱会在能听歌心在贴满永恒的片刻，你常常觉得爱像大火车，一路摇晃晃的，就睡着了。 首歌轻轻唱过，在我们的年轻岁月中，有一个梦静静流过，在我们的心中。或许时间带走一切拥有过的季节， 但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曾在阳光下的日子。 Yeah.

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在这迷人的晚上， 小河静静流，微微泛波浪，水面映着银色月光，一阵清风，一阵歌声，在这幽静的晚上， 一阵阵清风，一阵阵歌声，在这幽静的晚上。